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搏击会啦！今日有阿路人甲喺度啊，哇！赞你噏咗个全朵出嚟， 系啦，你小心啲啊，唔该。 多谢多谢多谢。 嗱，今日要赞多啦，点解咧？ 死你！ 今日要赞多啦，点解咧？好轻松，我觉得佢即系摆明嘅，知佢今日咧，应该个心情都放松。今日应该放假系嘛？休息紧自己。 第十二日病假。 你知唔知你系 咩？点放假都咁忙嘅嘛？你 因为系啊，你知唔知我真 系？我唔觉得你放假嘅。 嗱，你真系好明啊！我哋不停喺度做嘢啊，屋企都 唔系，真系讲真噶，你呢排真系太 tense 啦。即系我 以我识咗你咁耐咧， 你今日忙咩咧？ 哇！我今日走访咗呢个旺角啦，跟住去咗中环同你，唔系同一个高层食饭。 即系高层就唔系佢，佢就唔系高层。 唔系同一个报纸嘅高层， 系系 最大粒噶啦，你食饭咯。咁跟住又去咗 High Court 啦，跟住又揾咗一个客再倾嘢咁样咯。 咁仲要放假？ 系咯，即 系嗱， 真系死。 我真系唔识点。 但系我喺屋企系咁做嘢啊，都。 唔系，我真系唔识点讲，你咁听声唔得噶。 系咯，唔系因为咧，其实呢个上礼拜我系做咗好多时间咧，因为好多人喺雨伞之后俾人告嘛，跟住咧就要揾当值律师啦，跟住就要我揾 nominee 啦，咁但系啲日子又。一個七號， 但好多都告 十二號，唔係你告唔會係啊？其實好多都 drop 咗， 佢都有程序㗎，但係 都要上咗庭佢先至去撤銷啊嘛。 我估咧嚟，但我估咧嚟緊咧DOJ 咧唔會再拎咁多 case 出嚟嘅。因为咧， 希望啦， 因为咧睇完啲差佬作工之后咧，哇！你班差佬系咪老啊？拎一件衰一件嘅，即系太信唔过啲差佬作工，又写错字又咁死啊，噏错又咁死啊，唔喺度玩到啊！ 同埋个带咧系可以两 即系你问如果我系个 prosecutor， 我睇完个 follow 我都谂一谂，喂你哋班人得唔得噶？ 有冇睇噶？ 唔系。我谂之前就冇睇，而家就睇翻晒咯，会即系你正常。喂，我如果我系政府律师，我都谂清楚先，喂呢条友得唔得噶？ 喂，咁点咧？即系如果 警长你掂唔掂噶？ 唔提控咁点咧？嗰班人 OK 冇噶啦， 咪捉晒咯， 冇捉晒都冇咯。 系啊， 即系糖都唔使上啦， 即系唔落差，唔落噶啦，唔系冇嘢啦，冇事发生咯。佢系要落差，系要上。 系因为你啲警察个表现实在太离谱啊！ 同埋以我知咧，有啲咧系开庭之前就倾咯，即系话 drop 噶啦咁。 唔系佢唔系佢开庭之前 drop 仲好喎，开庭之前佢扮俾你话咧签保咯，咁咪仲贱格喎， 阴你 咁咯。 系啊，唔系啊，屈咗你先咯，即系屈咗你刑先咯。嗱，你刑咧我就唔告啦。其实咁佢冇料告啊嘛，咁咪打咯，一打咪 drop 咯。 如果你真系咁咧，我真系会考虑继续打噶。 唔系，有几个都系打噶。 赢 系啊，唔系如果你如果你问我如果继续打嘅话咧，就反而差佬唔敢打落去嘅，因为咧佢真系会。你问我如果嗱，即系你比较熟嗰啲律师嗰啲嘢啦，佢如果政府律师都系律师嚟噶嘛，系咪先？佢推完之后，喂，嗰份工时咁样嘅，有条片咁样 嘅 喎，喂， 点打？ 喂，咁但系呢啲嘢唔系之前做好晒准备睇过先上庭。 咁唔系啊，咁就系嗱，你就系讲紧啲差佬。 如果做得准备好， 差佬落口供嗰 阵 时，嗱你又嗱，即系呢啲我唔系道听途说，差佬落口供嗰阵时，佢谂自己抄噶嘛。 系。 跟住你政府律师 DOJ 律师， 龙和道写错噶嘛？ 睇到份差佬，喂，咁你班人写 一齐错噶？ 即系你啲人啲口供供时嗰份嘢似模似样噶。跟住一上庭，一锄就冧嘅。 几点做咗乜？ 系啊， 做乜？但睇兵带冇嘅，点解？ 如果你问我，如果我系正常嘅政府律师嘅话咧，我谂我睇完啲 file 之后咧，之前嗰啲唔计啦，再睇嘅话咧，逐个你做掉翻俾差佬，你自己再做一次咯。喂， 冇 啊！ 但系你都定咗开庭日期啦嘛，你唯有 唔系啊，有啲算噶啦， 但系好样衰噶咁成件事。 唔系，如果有啲我，你问我有啲我 DOJ 以呢啲真系算。老实讲，你咁纯如果睇落， 我都要去捉，我继续打。 我谂再。唔係你嗱，你問我都係要夠打啦，雨傘嗰啲就，但係如果喺調翻轉頭咧 ，DOJ 嗰度嚟諗嘅話咧，我就寧願 drop 咗佢啦。 咁啊，梗係啦 ，drop 咗唔使輸嘛。 因為你警察去到個官道係中間真係要 DOJ 有 advice 噶嘛。 係啊，同埋呢啲差佬原來真係咁鬼低能噶嘛，一上到庭啊，佬乜都講得出噶嘛。 喂， 或者係乜都講唔出噶嘛？ 咩直個頭先落去個手，個手架底下邊。 但咁琴日阿當娜放緊假，禮拜日嘅時候你都要開工喎。琴日都見你做多啲嘢，因為琴日又有爆鳩烏喺度。 係啊，其實我琴日咧晏晝好開心地咧整咗個 green corner。 我見到啊， 種花啊，你屋企種花 啊，係啊，你種花。 我比較留意 種香草， 我比較留意你唔係個 green corner 喎，你窗出邊 行望馬場喎、 啊， 大佬 一望無際嘅無敵馬場景、 啊。係啊，我愛馬鞍山 呢個。嗰度唔係馬鞍山嚟， 嗰度擺明係咯。 嗰度唔係馬鞍山嚟嘅。 唔係你哋真係，唉，我下邊都有寫嘅。其實咧，你知唔知喺住嗰度咧？朝頭早七點到啦，開始1212 1212， 咁好多睇神操。 唔係神操啊，係蛙艇啊！哇，跟住咧就嚟啊！唔知個個禮拜日都有競技賽嘅喎、啊。中文大學隊請你到乜乜召集，真係嘈到你咧全日咯。 人哋係居民，你支持下本地運動員。 我唔係人，係我係隊員。 好嬌遠啊都。 跟住咧，仲要如果跑埋仲慘，每半個鐘頭就嘿嘿嘿一大餐咯。但係就嘿一陣嘅，就幾秒鐘咯。 咁樣循環跑咁耐，分零鐘。 就係跑個圈就嘿咁咯。 哦，其余时间听唔到，好贵啊！ 同埋咧，唔知 好靓，好丑，豪宅嚟嗰度。 系啊，你同埋咧系好应声，其实咧啲人话系咪45度咧？即系楼下讲嘢咧，我真系听到楼下神韵嗰啲人嘅对话好清楚噶。 系咩？ 系啊，真唔知点解，好奇怪。 韵唔系山窗山电话。 喂，不如你揾个地区发展长帮佢搞下啲问题咯。 我嗰度啊？ 定还是自己？ 是民建聯， 定還是自己操刀埋啊？ 唔得，唔係咁啊！整咗，唔係其實， 喂，揾新同盟得唔得啊？揾你哋 又嚟又嗌交， 有交嗌嘅咩？ 今日先， 你唔係協調得好好嘅咩？ 拗咗場，唔係琴日其實去咗，琴日只去咗明愛會堂嗰度，有啲咩咩堂咁啦，係民主黨咁啦。咁完咗之後，唔係中間嗰次已經嗰啲係咩選咩準備班 教會教咩嘅？我想問下。 教你點樣喺網上宣傳啊？呢啲路路， 你係學定係你係教啊？ 學咯，點樣選？ 你唔使學咯，你啊成咗精啦，你教人啦、啊。 所以咧，我 咁應該點樣做啊？可唔可以講一講？ 冇咩點樣做嘅喎。 點為之網上宣傳？ 我覺得 即係簡單嚟講，嗰啲 art like course 係嘛？ 係啦，即係可能啲相要點樣影先好啊？唔好再影埋嗰啲 咁邊個教 㗎？學生相啊咁咯。 咁邊個教？ 最好整個民建聯教啱啦。 咩人都有喎，歐樂軒都有教啊。 咁除咗佢，除咗佢之外咧， 咩咯？副主席咯，叫咩名？ 哇！边个副主席啊？ 邵坚嗰啲咯。 哦， 李永达佢都教咯。 阿达，佢都教。 系咯。 哦， 我跟住咧，我坐咗就唔系好舒服啦。吓 吓， 跟住我就去行咗去花墟咯。 哦， 跟住就发觉哇，真系好靓嗰啲花，同埋咧，我成日都煮啲西餐要嗰啲，同埋自从嗰次咧，摊日煮完嗰个意粉啲 basil 咧，新鲜咧，真系好唔同噶嘛。 但系好快剪晒噶，嗰盆嘢生得唔够快噶。 真系噶？ 你试一次你就知噶啦，得一样嘢襟用嘅啫，就系 rosemary， 真系生得够快嘅，你会一路用一路生出嚟嘅。但系嗰啲咩 basil 啊，咩 parsley 啊，冚唪唥搞唔掂啊！你一路剪曬光曬頭，你一路等佢都點解唔出嘅咧？咁 唔係同埋咧， 喂咁如果你咁樣行去花墟咁，你算啦，不如你唔好算啦。 我真 係 好想種嘢，唔知點解突然間個人好想種嘢，於是買咗個長嗰啲盆咯，跟住咧就種呢個羅馬。 你而家變咗草食女咁樣， 菜羅馬， 你應該係肉食女嚟噶嘛？ 又講嗰篇嘢， 唔係啊，你要砌人嚟噶嘛？喂，咁陳展俊係咪真係踩人嘅區啊？ 其實我冇了解到喎，將軍澳嗰邊。 你唔係要成日開呢啲會嘅咩？要統籌一下噶嘛？啲風你收唔到啊？ 唔係，我係新疆。 喂，人哋係咩㗎？嗰個話咩國強啊？咩國強？佢做咩國強？ 咩國？ 學王啊？係咯？ 唔係啊，嗰佢嘅對手啊，張國強啊，新同盟嗰個咧，好似李嘉誠嗰個咧，個區議員啊，係啊。 哦，似李嘉誠嗰個。 係似李嘉誠嗰個，話你哋個黨友啊，陳展俊先生踩佢個區嘛，協調啊、瓦解啊，成個協調機制而家。 其实根本都是瓦解的啦，上次都是这样跟我一起争的啦。新民主同盟跟我2800多票，但都输了给民建联的1800。 讲大声点，对自己有信心点，讲下讲下他就不敢来了。 哎，不知道他们自己协调咯。 哎，不协调吧啦，你有啲说实力是不是？ 不是我想星期日真是休息的，回去种下花种下草这样咯。 那么 anyway 啦，昨天又爆了一单鸠乌啦。 那就鸠乌咯，今天就去了帮手咯。 原来听讲话是美国最终突然间话被人打。 我都是看 睇報，睇報道 某啲報道咯，就係、是、佢其實佢個人係好斯文㗎喎，美國隊長。 真個美國隊長好斯文㗎，係 咩？ 係你有冇睇㗎？ 我琴晚睇咗《復仇者》第幾集啊？咁 嗱，冇劇透，冇劇透，佢真人都好似好斯文㗎。 我琴晚睇咗啊。 總之佢即係佢講就係佢其實佢企喺度啫嘛，但係佢就有啲人屈佢話佢揼人咁咯。但係佢個身形真係好似揼人嗰啲人嘅。 唔係，但係以你知道係有幾常會有救護團咧？要出邊？ 成日晚晚都有咯。 你講晚晚啊？ 唔係佢規模問題啫。 喺百老匯嗰度係晚晚都有㗎。 系，慢慢都有嘅。不過你係啊，你多定少咁樣嘅問題啫。尋晚就唔知點樣陰差陽錯爆出嚟敦道咁解啫。係 咯，咁啊想佔，好似話想佔據呢個彌敦道咁。 我想， 跟住又攝咗落去警車底咁樣。 呢啲 係好啊， 拉咗六個咯。 所以你啊，唉，即係你放自己一排假，即係放自己嗰種假係直情 冇啦， 電話都唔應該開。 上班你又政改嗰度嘢出，跟住又做法政會司嗰度又做。 你太聽係行，即係條路好呢。 但 係 唔得啊！我唔知 點 解七點鐘自然醒喎。 咁啊，唉，唔知啦。咁 你慣咗嘛？馬場嘈啊嘛。 夜唔夜瞓啊？夜唔夜瞓啊？有冇睇大時代咁樣？ 冇啊！但係唔知咩咩乜乜都兩點噶。 啱啊！咁點解唔睇啫？ 哦。 唔得啊，因為我耳水不平衡咧，仲慘我而家要瞓喺張 O 簾凳嗰度，瞓咗一個禮，瞓咗十幾日。 即係 唔係？因為我唔可以拉，即係唔可以向後昂啊個頭。 嚇！ 如果唔係咧，就會轉咯。係啦，咁所以我哋要係直嘅個人，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耳水不平衡。 我明白你講乜 啦。冇喎、 啊。係 你其中一個 channel， 即係其中一個 canal 有事咧，直直係嗰度。總之你頭一我過咗某一點咧，跟住就會天 係啦，就會係真係轉嘅喎。個天去咗天花板，去咗地下，地下去咗之後，嗰只轉咯。 有冇醫啊？ 冇得醫個。 食藥啊？ 食藥咯，唔係佢做佢幫醫生幫我做咗一個耳石移位嘅一個工，一個小手術咁樣嘅。咁啊，好多八成嘅啦，已經即係佢要將我啲耳石移翻位，同埋要佢同埋坑我個。個頭坑碎啲耳石咁樣咯，唔係呢個醫生好好嘅，但係我上次去睇咧就楊千華啱啱即係跟住我啦，今朝去覆診咧就嗰個咧我唔識講啊，嗰個係咪boys 嗰個男仔 ？boys 有兩個嘅，有一個就直嘅，唔係 sorry， 即係另外一個， 我知你講乜 靚嘅， 有個圓嘅唔同。 即嗰个就跟住我咯， 我唔出名添吓， 系啊，嗰个医生真系好劲，跟住咧全部啲相咧，即系你平时去医即系嗰啲医务所咧，就系嗰啲证书噶嘛， 吓佢唔使证书噶啦， 陈奕迅啦，杨千嬅啦，容祖儿啦，咩 医咩咁去医咩噶？ 医鼻喉咯， 我即系医喉咯，嗰啲就 即系真系专科嚟嘅， 系专科好好嘅， 唔系无医系嘛？你知啲明星好中意信无医噶嘛？ 唔系，佢正常医生嚟噶，但系咧佢我唔知点解咧。我係見唔到啲人入去㗎，即係楊千嬅，我就係見到佢攞藥，但我從來都冇見到佢喺個門口入嚟咯。 喂，唔係啊，你有啲醫生呢，如果係你，我估你喺中環睇啦，即係。 唔係啊，尖沙咀。 有啲醫生佢特登呢係租啲地方係有後門㗎。係 㗎。 係啊。 即係開多一道門係咪啊？ 嗱，我就識我幾年前識個醫生呢，就做依、這個嗰啲叫做。佢哋唔係叫隆胸嘅，唔係咁簡單嘅。佢哋嗰啲叫做整形外科， 哦係係矯形啊，整形 做啲嘢啦。咁咧佢咧就啱出嚟揾地方開診所啦，開鋪啦。咁咧我就上過去度睇啦，咁佢介紹有佢嗰陣時有幾先進嗰啲嘢啦咁樣嘅。咁咧佢咧最後咧我 叫咗邊度啊？ 唔係我因為因為朋友個朋友識，咁我上去 都係咁朋友 咁佢個診所喺邊度？ 你嘅雙眼皮係咪？ 我佢個診所喺邊度？我就唔好講啦。咁咧佢後屘咧就話咧，佢哋佢話去揾間鋪咧，佢揾間鋪依個咁嘅單位咧係有個巧妙嘅，佢就話咧要有有個後門，即係有前後 lift 嘅要有啲，咁咧，因為譬如有啲patient， 唔一定明星嘅闊太 嘛， 又得，或者有啲咧，佢咧就可以去做呢一門專科咧，就特別要關心嗰啲病人嗰啲私隱嘅，咁所以咧，佢要租嗰間大廈咧，係要咧有一個譬如你普通正常嘅大門嘅 lift lobby 可以上去啦，佢咧仲要係咧係有一個後門係可以用另一部梯。 另一個電梯，可能係譬如 lift 係咪 for lift 啊，或者係其他 lift 咧，去上到去度咧，入去間 clinic 嘅。咁嗰個位 置直接入到去個醫生個房噶咯喎。 唔係唔係個房，入到 clinic 入邊咁樣嘅。咁 唔係依個直頭，我直頭我係開住門口都入過嚟喎。 唔係可能係有都唔出奇，因為咧佢係可以咧令到你咧，總之嚟咗你都唔知嘅。一去譬如佢落去樓下，佢可以搭翻架車走。咁咧冇人見過你入間大廈㗎啦，就可以變咗就咁邊間大廈我就唔講啦。其實係有啲大廈嘅，佢就嗰時咧係揾過佢特登咧揾到呢度啦，佢先至租嗰度嚟開嘅。因為你中環咧，譬如你知啦咩中建啊，譬如皇后像廣場咧叫咩力山啊，太子大廈嗰啲咧，咁嗰啲冇呢啲噶嘛。咁佢就佢咧就揾咗喺中環揾咗一間甲級商廈，就係、是、可以做到呢樣嘢，咁佢就租咗度啦。 喂、哦，咁但係你消息靈通，你冇影過相咩？ 唔係，你一定撳到啲呢啲，唔係嗰時佢啱啱裝修完啫嘛，佢都未有生意，未做生意，係啊，哦、即係佢 要焗噶嘛，真係。 係啊，呢啲 先要睇醫生幾時矯形。 同埋你都唔容易影，因為你其實佢我後屘睇翻咧個停車場咧，你入去嗰陣時候，譬如你可能因為佢就佢可能係送貨啊，或者係佢啲租客先至可以用個停車場噶嘛。咁佢譬如你要 mark 低個冧車牌俾佢先放入嚟。 哦，雪創街嗰頭。 嗰啲咯，係即係你唔係，譬如唔係話我時租咁入去嗰啲都唔得嘅。所以即係佢有啲咁嘅考慮咯。咁我唔知你嗰間係咪啦，咁都唔出奇嘅。老實講就講真呢啲。 連個醫生入去都唔 係咯，唔出奇。唔係咁佢好簡單。 坐下，我問醫生度，我啱啱翻咗啦。係 咯， 我見唔到佢有經過。 係啊，呢啲。 咁我唔知喺邊度入㗎。 係啊。 喂，咁但係呢啲牌咁， 唔係同埋你去得嗰度，我估你嗰度係去上下左右隔離全部都係診所嚟㗎嘛。其實一間一棟醫院嚟㗎嘛。我知你講邊度咯，我知 一棟醫院 係啊，喺譬如我唔知你係咪嗰度啦，譬如喺 太平 喺 以前 HMV 嗰條街 嗰度一度啦，啊、其實另外一個 太平我知 喺喺萊登隔離咧，中間道嗰度啊，有等又係有等大廈咧，由頂由底層至頂樓全部都係診所嚟噶，所有科齊曬噶，係啊，以前嘉賓轉曬過去咯。系啊，净系成间医院咁样入边，乜都有噶，乜嘢科都有噶。 以前东英咧，仲有 东英而家系啦，东英咧 变咗 台湾 啊 嘛。 系啦，我呢个医生咪就系东英转过嚟咯。 咁所以咧，嗰度咧喺中间道嗰度嗰等嘢咧，由低至高，由高至低，全部都系医生诊所嚟，乜嘢科齐晒，牙医又有。 SOGO 隔篱都系咁。 嗰啲全部都系噶，系啊。 恒隆啊嘛，嗰啲系嘛？ 唔系，直个 SOGO 隔篱嗰度。 系啊，所以你晏昼去嗰度见到好多护士喺度落嚟食饭咁样噶， 好靓嘅， 系啊， 你就有心情睇下靓唔靓咩？ 冇。 咁呢班咁得闲有冇炒股票啊？有冇睇住股票啊？ 冇啊，冇睇大时代啊。 冇睇大时代股票咧？ 我一张股票未买过。 咁得人惊？ 系啩？ 真系噶，唔知我。 路人甲咧有冇啲秘技啊？ 冇我哋。 冇俾谂法，睇大市啊！你觉得人哋睇到 就唔会就阿爷要你发达，你就唔好抗拒啦呢啲嘢。 点解咧？点解？点解咧？你收到风啊石？阿爺落咗打， 咁你呢個一路一大， 因為阿爺 一定係政治事嚟㗎啦。呢個你因為你， 因為有一件事我睇到嘅，因為有一好記得唔知上個禮拜日係突然之間話佢放全本準備金啊嘛，但係之前嗰日就話突然間又唔知有咩調控，係兩個 news 係 contradict 到 each other 嘅。總之一個就係話，我覺得下個禮拜 X 個市會冧啦，於是財爺話咗，喂小心禮拜一開市會裂口低開，但係轉頭就已經係話人行放嗰、那個。全部準備金率啦，你點會有兩個 news 公佈係咁近，即係而係互相矛盾嘅啫？即係你真係有人揀住啲 news 咁樣報，老實講，佢真係唔想個市冧咯。即係我就覺得而家 呢啲咁，佢太多錢落嚟啊嘛！而家要呢啲嗱，講財經我就梗係唔識啦。呢啲因 咁，但係老人家有冇收到風？大家劍指應該幾多點好咧？ 四叔話32000嘛，如果過咗政改。 要過咗政改先32000， 不過 31000有 吧？唔係喎，唔過40000。 唔系，我都听过32000同35000， 唔过仲高，我保证。 你又唔射翻噶啦？ 系啊，如果唔过仲高，肯定嘅。系啊，呢啲嘢就 唔过 都似似地嘅。你知唔知逢系 大时代啊？你想讲？ 唔系，咁你有冇睇过？ 我睇咩？我睇头条一播，卢宇仁写嘛，揸要定，炒就要快。嗱，两六粒字讲完啦， 揸要定，炒就要快。 咁样，我都睇完，攞住讲完噶啦。 即系要急， 明明地 急卖急，即系咩咯？即刻放咯。 呢啲系啊，今日去个成交都1900亿啦，系咪先？又升咗370几点， 好夸张啊！呢啲 系啊， 咁你仲唔睇准个时机买卖佢吓，做翻两转啦？ 大家唔好抗拒啦，呢啲讲真系啊。 你点啊？赚咗几多？ 入咗好多。 唔係啊， 俾個諗法 咧。我同邊個都咁講過，呢啲嗱，老實講，你炒呢啲嘢，你又唔會瞓身內嘅，即係你唔會，你唔會有擺身家內嘅。如果唔擺身家內，你賺，你都係賺餐飯嘅。老實講，真呢啲嘢， 餐飯都 係啊，呢啲係啊，唔係我唔係好多啫嘛。我平時唔喐嘅，我係依排起身朝頭早有時間咪撳下咯，冇時間咪第二日先算咯，係咪先？真係冇乜所謂呢啲，又唔係多錢，又唔係真係多咗錢入去。 呢排股海雲圖啊，觀塘樓佢哋講得犀利啊，點幾個 number 幾個 number 都火箭咁嘭嘭聲。 我聽聞有人撳錯 number 賺到錢嘅，即係 let's say 譬如假如我想買一二三，撳錯四五六都照賺嘅。真係冇所謂㗎。 個大市升啊嘛，事關係升得少啫嘛。 我一起身，有一日上兩個星期，有一日大家都應該記得㗎啦。我起身擘蛋，1700点唔係啩？升咗有冇搞錯啊？咁樣嘅，是但買都 number 都贏錢㗎。 我 friend 直頭咧係撳個 amount 撳多咗個零字， 係咯，跟住都得㗎， 咪賺多咗嚇， 係啊， 多咗10倍咯。 唔係咯，有乜所謂啫？呢啲講真係咪先？ 咁你啲朋友 要攞 number。今日佢最20大升幅，最低升幅嗰只。入到20大，第二十隻嗰只升幾多？升27%，先至入二十大喎。平以前升27%就已經係第二十大第一位啦。二十大嘅排二十大第一位啊，嗰、那個升幾多？升到110%。 坐一搭沉船。 唔係呢啲，你唔冇得講咁多股啦。呢啲老實講，講真，阿爺要你賺錢，你唔好抗拒啦。呢啲嘢 即 係 咁講，講到我聽日即刻買。 喂，咁但事實上係咪同個市同政改有關？你都覺得過唔過呢，老人家？即係簡短地問一句嚇。 政改啊？ 係啊。 我主觀願望就唔想去過嘅，客觀事實呢都會過嘅。我覺得就呢啲總有啲辦法嘅，你爭幾票啫嘛，三票啫嘛。 即係計埋張浩成嗰票爭三票。 曾玉成同埋阿湯都比硬㗎啦。 好嗱。今節呢我想做好少少完，因為點解呢，下一節第一個 話題。你係咪要講電影 呢？唔係，其實冇大時代你唔睇就費事。 唔係你又講電影金像獎嘛，係咪咩？ 上個禮拜㗎喇嗰啲係。 sorry。 好，下節返嚟講湯家驊嘅身影啊，得人驚。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